400001555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意流入眼，看天地场景喜，做梦一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丽华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春天到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一直是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的口号。今年近500部中外影片将分成18个单元，从4月6号开始在多家影院进行为期17天的集中放映。其中特展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观众可以从中看到北京城市的变化。北影节组委会办公室展映部副部长林思维表示， 开往春天的地铁等于是我们80年代的这些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独自等待呢，今年我们有一个修复的版本，像城南旧事本命年呢，又是我们以前的经典的作品，城南旧事老北京的这个景象呢，完全在这个影片中有所呈现。 此外在展映单元还推出了包括女性力量、伯格曼诞辰百年以及系列饕餮单元等精彩纷呈的电影。北京展映将于4月1号在淘票票、支付宝电影票板块开票。除了展映之外，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电影嘉年华等主体活动也将在4月中旬举办。主竞赛单元天坛奖，王家卫将担任国际评委会主席，其他6位评委当中还有中国演员段奕宏和舒淇。另外，电影市场项目创投依然备受关注。在前几届电影节的电影市场板块当中，孵化出了不少精品力作。据了解，截止到目前，参与今年电影市场创投的项目已经达到720多件。电影节组委会副秘书长卞建国说， 今年征集到的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这个作品啊，明显的提升。此外呢，还吸引了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法国、印度等国家华语电影人的积极参与。青年电影人在融资意识上啊，逐渐的成熟，有超过40%的项目已经获得了部分的融资，近30%的项目已经接洽到制片团队。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纪录电影《厉害了我的国》本月2号登陆全国院线以来，掀起了持续的观影热潮。截止到目前，《厉害了我的国》票房已经超过3亿，再次刷新了同类型电影票房纪录。改编自刘慈欣同名小说的冒险动作电影《流浪地球》从开拍以来就备受关注。近日，《流浪地球》的一支贴片预告在影院上线，带来了电影画面的首次曝光。据了解，《流浪地球》导演郭帆目前正在带领团队进行电影的后期制作，预计将在年内上映。第12届亚洲电影大奖昨晚举行颁奖盛典，电影《芳华》获最佳影片，古天乐、张艾嘉分别收获最佳男女演员奖。这是古天乐首次获得电影奖项，张艾嘉也同时获颁终身成就奖。日本导演石井玉获得了最佳导演，电影《妖猫传》斩获奖项数量最多，荣获最佳女配、造型设计、美术指导和视觉效果4项大奖。近日，周星驰导演的电影《美人鱼2》在深圳低调开机，林允继续担任女主角，目前已经进组拍摄。据透露，影片当中将破格启用大量没有任何演戏经验的新人。好莱坞科幻动作电影《环太平洋：雷霆再起》发布了全新的超燃大战版预告，本月23号下周五，影片将以全格式在国内上映。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明天白天本市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在13度左右，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出行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间4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 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3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是2，比较适宜晨练。明天的气温在13度到1度之间，早晚气温相对较低，适宜穿棉衣类服装。明天白天本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光照充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本节目奖品是由西萧堂经典话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提供的演出门票4张，3月24号到4月8号在西区剧场看都市男女们胡来的爱情。同时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有多少爱可以胡来，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点行动吧。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一丹。3月10号、11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举行了剧本朗读2018年的第二期。导演唐烨携一众青年演员带来了曹云名作《日出》，让观众看到了青年人与经典碰撞出的火花。演员队今年对剧本朗读的策划侧重于经典方向，《日出》是北京人艺当之无愧的看家戏。自1956年开始至今，有4个版本先后上演，跨越了半个世纪，历经了几代演员和观众。作为已经深入人心的作品，其朗读的难度之大也被业内外所熟知。一方面，剧本中人物的台词背后的弦外之音众多，另一方面，每一个人物心理变化又很微妙，这都为朗读带来了难度。北京人艺演员队在剧本朗读中选择《日出》，可谓是迎难而上。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剧本朗读《日出》的精彩片段。 进来呀，走进来点儿，怕什么呀？ 不怕什么？你这屋子没有人吧？ 谁知道，大概是没有人吧。 真讨厌，这个地方到处都是人。 住在这个地方还怕有人？ 这几年你一直住在这么个地方， 这个地方不好吗？ 好，这儿的东西都很讲究。 讲究吗？还说得过去吧。天都快亮了，你为什么不坐下？ 我不累，刚才你一个人同他们跳舞，我一直就坐着。 你为什么不一起玩玩？ 我告诉过你，我不会跳舞，并且我也不愿意那么发疯似的乱蹦。 发疯？ 嗯， 我每天过的就是这样发疯的生活。你这个人啊，还是跟从前一样的别扭，简直是没有办法。 朱军，你变了。 等一等，你叫我什么？ 朱军，你的名字，你不愿意听吗？ 朱军，朱军，仿佛有多少年没有人这么叫我了。达生，你再这样叫我一声。 怎么，朱军？ 你再这样叫我一遍。 朱军。不知道我这心里头是多么的说，这里真没有人吗？ 没有，我说过了，没有。 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不知道我这心里头是多么 什么？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跟他们来往？ 你要知道吗？好，那我告诉你，有钱自然可以认识我。 那有钱也不能随随便便。 你真是个乡下人，太认真。在此地多住几天，你就会明白，活着就是那么回事儿。每个人都这样，你为什么要这样小气？好了，你跟我谈你要谈的话吧。 对了，心里头，心里头，朱军，我是想说，我是心里头，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真不知道我这心里头是多么…… 陈小姐，您可回来了。 福生啊，你有什么事？ 是，今天您一晚上不在家，来的客人可真不少。李五爷、方局长、刘四爷都来过，潘经理看了您三遍。哦，对了，顾八奶奶说，请您明天晚上……哦，不不不，应该说是今天晚上了，到他的公馆里去玩玩。 我知道，回头你打个电话，请他下午先到这儿来玩。 哦，胡四爷还说过一会儿要到这儿来看您。 他愿意来就叫他来，我这里哪一类人都欢迎。 哦，还有报社的张总编辑，他说 知道，他今天有空也请他过来玩。 是，大丰银行的潘经理今天晚上来看了您三趟。 知道知道，你刚才说过了。 是，哦，小姐，这位先生今天就…… 哦，你不用管，这位先生是我的表哥。 表哥？ 嗯，今天晚上他就住在这儿。 不，朱军，我不，我是一会儿就要走的。 好吧，随你的便。行了，你下去吧。 啊、 哦，对了，把我的床收拾干净。 是。 朱俊，怎么，你现在会变成这样？ 这样什么？ 这样的好客，这样的爽快。 我原来不是很爽快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现在好像比以前大方的。 我从前也并不小气呀、啊。得了，你不要拿这样好听的话跟我说。我知道，你心里是不是说我有点儿太随便，太不在乎？你是不是疑心我很放荡？是不是？ 我自然，我自然没有。 你说老实话，是不是？ 是，你是比从前改变多了，你简直不是我从前想的那个人。你说话、走路、态度、行为都变了。我一个晚上坐在舞场观察你，你已经不是我从前看的那个女孩子，你变了。我不是教训你啊，我是想说，我看不下去你这种样子。我在几千里外就听到关于你种种的事情，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从前喜欢的人叫人说的一个钱也不值。于是我跑来看你，我发现你在这么一个地方住着，一个单身的女人自己住在旅馆里，交些个不三不四的朋友，这种行为简直就是放荡堕落。你还要我怎么说你？ 你怎么敢当着我的面说我堕落？哎，在我的屋子里，你怎么敢说对我失望？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凭什么这么教训我？ 自然，现在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难道从前我们有什么关系？ 你应该记得你是很爱过我的，并且你也知道我这一次到这里来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知道。 我不喜欢你这样跟我装糊涂，你自然明白我要你跟我回去。 回去？ 啊， 回哪儿去？你当然晓得我家里现在没有人。 有啊，我要你，我要你嫁给我。你瞧，车票就在这里，要走明早10点的车，我们就可以离开这儿。 你还真买了两张，一张来回，一张单程，连卧铺你都预备好了，你可真周到。 那么你是答应了，没有问题了。 不，我先来问你一句话。 什么？ 你有多少钱？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问你，养得活我吗？你不要这样看我，我不应该这么说吗？我要人养活我，你难道不明白？我要舒服，你不明白吗？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跳舞，你难道不明白？ 朱俊，你听着，你已经忘了自己是谁了。你好像很自负似的。 我为什么不呢？我一个人闯出来，自从离开家乡，不靠亲戚朋友一点帮忙，能活就活，不能活就算。到了现在，你看我不是好好的活着，我为什么不自负呢？ 可是你以为你这样弄来的钱是名誉的吗？ 可怜啊，达生，你真是个书呆子。你以为这些有名誉的人物弄来的钱就名誉吗？我这里很有几个场面上的人物，你可以好好瞧瞧。银行家、实业家、做小官的都有。倘若你认为他们的职业是名誉的，那我这样弄来的钱要比他们还名誉的多。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也许我们对名誉的看法， 也许我们对名誉的看法是有一些不同。可我没故意害过人，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里，我同他们一样爱钱，想法子弄钱。但我弄来的钱是我牺牲过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我的生活是别人心甘愿意来维持的，因为我牺牲过我自己。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受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 可怕！你怎么现在会一点顾忌也没有，一点羞耻心也没有？你难道不知道，金钱一旦迷了心，人生最可贵的爱情就会像鸟似的从窗外飞走吗？ 爱情？什么是爱情啊？你是个小孩子，我不跟你谈了。 好，朱俊，我看这两年的生活已经叫你死了一半。 什么？你要感化我？ 好，朱俊，我们不要再争辩下去了，这样的争辩毫无意义。总之，我请求你嫁给我，请你慎重地考虑一下。24小时内，希望你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24小时？哎呦，你真是吓坏我了。好，你用不着再等24小时了，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在任何情形之下，我是不会嫁给你的。 为什么？ 不为什么。这类事情说不出个什么道理来的，你难道不明白？ 那你难道从来就对我没有什么感情？ 也可以这么说吧。 方才的话是你的真心话。我们再见了。 哦，再见了。那么我们永别了。 嗯，永别了。 你真的要走吗？ 嗯。 那么你大概忘记了你的来回车票。 哦， 好不好？ 你怎么？ 你不懂。 怎么，朱俊，你又改变主意了？ 不，我没有改变主意，你别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方才撕的是你的车票，不是我的卖身契。我是一辈子卖给这个地方的。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走？ 你以为世界上就你一个人这么多情吗？我不能嫁给你，难道就是我恨了你？你连跟我玩一两天，谈谈从前的事情的情分都没有了吗？你有点太古板，不结婚就不能做一个好朋友？难道想想我们以往的情感，不能叫我们也留恋一点吗？ 可是谈些什么呢？ 话自然多得很啊。我可以介绍你看看这个地方，好好的招待你一下。你可以看看这里的人是怎么样过日子的。 不，用不着，这里的人都是鬼，我不用看。并且我的行李昨天已经送到车站了。 真的送到车站了吗？ 当然，你是知道的。我从来都是不说谎的。 福生， 哎，天堂姐， 我问你，我叫你从东方饭店，从车站取来的行李，你拿回来了吗？ 哦，您说方先生的是不是？拿回来了，我从旅馆里拿回来了。 朱局，你怎么能让旁人把我的行李从我的旅馆里取出来呢？ 我就是从你的旅馆里把行李取出来的。你这个不会说谎的笨东西。现在搁在哪个房间？ 哦，除了您这四间房，24号是这间旅馆里顶好的。 好，你领着方先生去睡吧。要是方先生看着不合适，告诉我，我把我的屋子让给他。 是陈小姐，方先生，请吧。请，方先生。 可是，淑君，这不像话。 不像话，这个地方不像话的事情多得很，你多看看就像话了。 在这样的旅馆里，我一定是睡不着的。 睡不着？睡不着没关系，我有安眠药，你多吃两片，怎么就不显得吵得慌了？你要吗？ 你不要开玩笑，你是知道的，我不愿意看这个地方。 不，大生，我要你看看，你得看看。你去睡觉吧，啊，去吧去吧 ，Good night。 喂，你好，这里是旅馆。啊，你哪儿啊？我哪儿？你管我哪儿啊？我问你哪儿啊？你要哪儿啊？哎，我说先生，你怎么骂人呢？我混蛋，你他妈是个王八蛋。你是谁？我管你是谁呢？对，你就是金八爷。金八爷，对不住，对不住，我隔着电话。我看不见您呢，是是是，我福生啊，王八蛋福生，是是是，啊是，啊您找潘经理啊，您稍等您稍等啊，潘经理电话， 谁的电话？ 金八爷的。 是八爷吗？ 啊，我是岳婷， 是，是。 您放心，您的存款不会有错的。您先维持3天，3天之后您来提，我一定拨过去。是，现在大丰银行营业还不错，您放心，3天，您在大丰银行的存款一定完全归清。什么？笑话没有的事儿，并没有人大宗提款，您放心。八爷啊，关于公债有什么特别的消息吗？哦，是，我也是这么听说的，看涨看涨。哦，对了，您没有买点吗？哦，是是是是是。 哎，哎呦，我不打了，王局长，我不打了。哟，四爷呀，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四爷，你可真不是个规矩人，放着牌不打，一个人在这打电话，你可小心着点儿。露露可就在那边陪朋友打牌呢。哎，你们男人呐，什么都好，又会赚钱，又会花钱，可就是有一样，不懂得爱情。爱情的伟大，伟大的爱情。 哎， 谁不知道顾八奶奶是天底下最多情的女人？ 所以呀、啊，我顶悲观，顶痛苦，顶热恋，顶没法子办。 哎，怎么打着打着不打了呢？打打牌就有法子办了。 哎呦，对不住四爷，啊、快快给我倒杯水，我得吃药。 哎、这怎么了？这是 我呀，是忽然想起胡四儿那个没良心的东西，我这儿啊就又不舒服了。你不信？不信你摸摸。 哦，我信，我信。 你摸呀，你摸。 哦，是那个还好。还好， 还好，我都快死了。过去呀、啊，我找过很多大夫来看病，都说我没有病，我就是不相信。后来我花了200块钱请法国的窦大夫检查一下，他立刻说我有心脏病，我才觉得我这心呐常痛， 是， 我有心病， 是是是。 哎。你不相信？ 不， 你听啊，他跳的扑腾扑腾的。 是是是是是，我听见了，扑腾扑腾的啊。 月婷，你也在这儿？四爷给我治病呢，治的是你的心病吗？ 哎，是，心病。来来来，姑八奶奶，你看啊，这大风大楼已经动工了，砸地基之后，眼看着就可以盖起来。地势好，只要房子租出去，少说也要2/5的利息。如果局势再好一点，3/3利也说不定哦。 陆陆，你听，四爷说的多有道理呀、啊！四爷，你怎么说来着？市面儿一不怎么样，经济一怎么样，就怎么样来着？ 我说啊，市面一恐慌。经济一不固定，就应该买房产。 哎呦，太对了，四爷！你看，我现在要是不出钱盖大风大楼，我的市面不就不巩固了吗？所以，四爷，您这次想法子盖大风大楼，是一点儿都不错的。 好极了，姑八奶奶，那就这么说定了。您在银行的那笔款子。我就替您调派了， 当然交给你，我完全放心，是不会有错的。 好，那你们谈，我先失陪。 月婷，你过来。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事？ 什么？ 小东西，我想收她做我的干女儿。你跟爸说说嘛，啊，让他给我们点面子。 好，我想是可以的。 谢谢你。 不用谢，你少叫我几声老爸爸，我就很满意了。失陪，失陪。 哎呦，露露呀，我真佩服你，我真不知道怎么夸你好。你就是个杰作，又香艳又美丽又浪漫又肉感，一个人在这么个地方到处都是朋友，不说别人了，就说那潘四爷，他谁都不赞成，就赞成你。潘四爷是个顶能干的好人，地产股票公债哪样不属他第一呀、啊，我的钱就全部交给他调派。哎，哥一眼就看中他，抓着他，你说是，他就不敢说个不字。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2018年4月6日至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将在北京地区32家商业影院、学术机构、高等院校放映近1000场优秀影片， 展映场所信息，详见北京国际电影节官网www.bjiff.com。 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本节目奖品是由谢潇棠经典话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提供的演出门票四张，3月24号到4月8号在西区剧场看都市男女们胡来的爱情。同时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有多少爱可以胡来，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点行动吧。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北京人艺的剧本朗读《日出》。《日出》是曹禺的第二部剧作，写于1935年。《日出》叙事的是交际花陈白露的故事。陈白露由银行家潘月婷供养，整日与银行家、海归、富人、演员、黑社会周旋，醉生梦死。陈白露才貌双全，出身书香门第，做过电影明星。她曾经怀有美好的生活理想，并拥有真挚灿烂的爱情，但最终却被无情苍白的世界磨灭了最后一丝光亮。沦为交际花的她，虽厌恶和鄙视周围的一切，但只能抱着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昔日的恋人方达生希望拯救他，但他无力自拔。日出以陈白露和方达生为中心，把社会各阶层各色人等的生活展现在观众面前，揭露了剥削制度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本质，写出了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因而日出具有纪实性的特色，一切都像生活本身而不像戏。而他的剧本朗读难度之大也被业内外所熟知，从导演一句一句的解释到亲自上场示范，日出剧本朗读排练的过程之严谨，丝毫不亚于一台大戏。很多演员说越读越觉得难，字面上看起来很简单的台词到了舞台上就很难体现出来，要一遍一遍的练习去找那种感觉。这次剧本朗读对于很多年轻演员来说，既是一次历练，也是一次挑战。为了让演员们更好地去理解剧中的人物和角色，排练过程当中，剧组还特别邀请了中戏的老师们专门为演员开展讲座，从日出诞生的背景到剧本人物分析，再到日出演出时，补充了大量剧本内外的知识，最后为观众上演的短短的两个小时的朗读背后的积累却是用足了功夫。所以我们在欣赏剧本朗读的过程当中，着重要欣赏到的是他剧本朗读的弦外之音。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难度极大的剧本朗读《日出》。 干什么呢小春子？ 这是那胖子二爷给的。 钱少啊，人家留着洋钱置办坟地呢。 都交贵上？ 不都交贵，那长班的印子钱一天就一块，你给啊。 可你吃什么呀？ 还用着吃？天天喝西北风就饱了。 哎，你们家老头子又来了。 来了也是白搭，打死我也没钱给他。我要是是油混得好，谁不愿意往家里烧个块八毛的呀？ 想当初刚在班子混室友的时候，那室友多火爆呀，一天20几班课呢。小顺子，你不见天也从我屋里拿个块拔毛的，不成了，老了，人过时了。 你们家爷们儿啊，让你带着孩子回家住去。 回家找冻死去，孩子搁在这儿死不了。你跟瘸子说我这儿有课，回头我就出去。他还在门口站着不是吗？ 让他进来，他不进来呀，他嫌这儿寒碜。 寒碜，几个娘们儿养不起，这活王八也当了这么些年了，脸上还有什么挂住的呀？ 我说新搬来那孩子呢？ 你说小翠儿啊？ 嗯， 在屋里。 我看呢、啊，黑三一会儿还得来。 这一晚上了，他一个盘子也没卖，你看吧，一会儿黑三来了。还不把他揍死了， 揍死就揍死，反正就一条命。哟，小翠儿你怎么了？ 小翠儿改词儿了，不怕黑三了。 这3天我也受够了，怕有什么用？ 哎呦，你说说你这孩子也是格子，你放着生意不做，成天就知道哭，你个娘们儿也不擦个粉涂个胭脂的，你怎么挂得上科？ 你甭理他，这孩子天生刺头，你跟他说100句吧，他是那土地庙里的泥胎，是个死哑巴。 黑三是要来了呗， 你还怕他不来？我跟你说，你到这3天了，一个客人也没挂上，可黑三让你好度过一天嘛？你别以为你是从大旅馆来的，见过好客人，可到这儿来，你就得说这儿的规矩呀、啊。今天又是一个客人都没挂上，你看黑三那狗杂种，不饶过年。 可罪也有受够的时候， 受够？这个罪可没个够。我告诉你，亲妹子，落到这个地方，就甭打算再讲脸去。妈。这4面这人搂着3面，无论谁来，管他生的熟的，说拉裤就拉裤，你就得把裤子拉下来，这他妈哪讲脸去？ 可是 什么？男人他就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到这儿来的哪个不是色催的？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有钱的大爷们玩够了，取了乐子了，走了。可谁心里委屈谁知道，都是人，谁生下来就这么副贱骨头，愿意吃这碗老虎嘴里的饭。 你擦擦眼泪。 我没哭，我这好些年都没有眼泪了。我呀这是老了，早晚替家里的老的显得累死了，用芦席一卷，往野地里埋完事儿。 可你不一样啊，你年轻，有的是指望， 熬几年遇上个本分人，从了粮，再生个大胖小子，就能快活一辈子呀。 你现在跟黑三用不着别扭， 你顺着他点儿，那就能少受多少眼前的罪，这日子不就能过下去了吗？ 可是我实在是熬不过去了。 这叫什么话？那没出息的人才嚷嚷过不下去呢，大了还是得过。你能说一天不过吗？ 三姑娘有客到。 哎，你还愣着干什么呀？接上个好住客，你也省得今天再受罪呀。 二位爷，来，您里边请。来，这边请。 哟，怎么了这是？ 什么味儿啊这是？ 哎，留神秀子，我可把您送到地儿了，我得回去了。 不成，你不能走，你得陪着我。 哎呦，我的爷爷，旅馆正忙呢，潘经理正请客，我得回去照应。 你不是托别的伙友照应了吗？ 子爷，您叫我陪您到这儿来，可是谁都不知道啊。回头要是让顾伯奶奶知道了， 我可把话说在头里啊，这可是您一个人来的。 我哪一次出来玩的时候连累过你呀、啊？ 行，那我就再陪您坐会儿，一会儿我就回去。 嗯，一会儿我也回去。 二爷，您好久没来了啊！您招呼那五姑娘挪地方了，要不我再另招呼给您。 今儿不是我，是我们四爷，我们胡四爷要到这儿来开开眼，玩玩。 哎，四爷，我给您叫几个见见。 嗯，叫几个见见。 见客嘞， 四爷。嗯，就是他，他就是那个小东西。 哎，我问你，他们俩是姐俩吗？ 哦，翠喜、小翠儿都是一屋子的姐们儿。 招呼姐俩， 三姑娘、八姑娘， 伺候磊磊。 我， 那我这妹子呢？ 也是我。 哟，那合适吗？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二爷贵姓？ 胡。胡四， 四爷好，你进见。 哦，这位啊，这位是王本爷。 哎， 王本爷。 王倒是姓王，可没办啊。哎，你认识我吗？ 磨成灰我都认识。 哟，这小丫头在这三天，嘴皮子就这么硬了啊？ 真是头是头，脑是脑啊。穿几件好衣裳，不用旁人，就我胡四给他出个衣服样子，再带他到马场俱乐部走走，不出三天，这码头准叫他给吃开了。 那感情好啊，不过你得问问他有这份福气没有。 可是你把金巴给挡了吗？ 四爷问你话呢。 就这么块木 头，奇怪，这么点小东西敢把金巴给打。 哎呦，要不说这庄稼人一辈子没出息呢，天生这么一股子邪灵劲儿。您说金巴爷看着他这不是运气来了？哎，他倒好，偏要守什么黄花闺女贵贱，他算是不卖了。哎，我说你爸爸是银行大经理还是开大金矿的？洋钱来了你往外推，你说这不是庄稼人的邪性劲儿啊？ 是是是， 我要是有这么一闺女敢在这儿跟我装这份洋蒜，非活劈了他吃了他。 福生，你这是干什么？ 子爷，我这是越说越有气，我这替这孩子别扭得慌。 嗨，事而不死，事才不散，该着他没有这份才学。你到这边来。 叫你呢？ 叫我呢。 那天在旅馆里是你把我骗出来。 是啊， 现在黑三死看着我，我再也回不去了。 人家宾馆陈小姐也没让你回去呀。 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你又把我扔在黑三手里。 小东西，我们把你送到这儿来是给你找婆家了，怎么着啊？你不领情还埋怨人呢啊？ 这孩子呀又犯病了，我恨死你。 哎呦，别恨了，这疼啊还疼不过来呢。 是啊， 打死你！ 怎么了？这是黑三来了，黑三来了， 黑三来了。 子爷您受惊，这孩子有点不大懂规矩，小顺子 哎 伺候着。 哎， 子爷您请。三姑娘好好陪陪四爷，给他老人家多上点劲儿。 是嘞。 啊，兄弟，今儿个委屈您了。 行了， 行了。 这是怎么话说的呀？这孩子呀，他天生就抢头。大爷，刚才没撞破胆，怪过意不去的。 行了，行了，没得说啊，没得说。哎呦，可不是嘛，孩子小，小孩子脾气，二位爷多包涵。 去边去。谁问你了？ 哎，是没问我，自当我什么都没说。 那打死你！福生， 哎， 怎么样啊？刚才那两下子打，疼不疼啊？ 这孩子连金八爷都噼啪两耳刮子，我王八爷挨两下打算不了什么。 哼，打死你！ 这人呢，就那么一回的事，活着不玩玩就是个大混蛋，挨两下子打算得了什么呀？ 二位爷，哎，咱们迁就迁就啊，拉拉帐子。二爷，您这边唠唠。二爷，有熟人提示吧？ 没有。 二爷，这屋子有点凉，要不我给您叫几个垫垫？ 嗯，我走了好些家。 二爷，这是闲着没事出来玩玩逛吗？ 我没有找着。 您是？ 找人。 找人？ 嗯，一个刚到这一带不久的姑娘。 这一带百十来家城，可您总得说出个名啊。 她叫。他没有名字。 哎呦，那可就难了。那他多大岁数？ 十五六岁。 哎，那倒有几个。要不我给您叫几个见见。 二爷，找着两个，您瞅瞅，对不对？ 不对，不是他们。我说的那个女孩子，岁数不大，圆圆的脸，大眼睛，说话愣里愣气的。 哦，您是说刚来不几天的那个？ 对了。也就四五天， 这么高，圆脸盘子，大脚么鸭子，小圆眼儿，剪发。 对了，对了， 那就是这个呀。 不，不是这个。 可您总得说出个名儿来呢。 旁人都管他叫小东西。 哦，小东西。没有。 听这名字就他妈得瑟。 对不起，打扰了。 您叫我们忙活半天了。您不赏点什么吗？ 这也要钱？ 您也不瞅瞅来的是什么地方？我们是和西北风长大的，你这是打哈哈，打发要饭的呢。 二爷，您慢走。 四爷，您先歇着，我给您叫小翠儿去。 不用了，黑三儿，我们该走了啊。 嗯，我们待的时候啊，也不少了。 别介，小孩子也得学点规矩，这是碰着四爷好说话。要是碰着个刺儿头，这不连买卖都砸了。您歇着，我给您叫小翠儿去。三姑娘， 四爷，您快回去吧。您这身新衣裳也在八奶奶面前得显摆显摆了。 富生，你觉着我这身新衣裳怎么样啊？ 感情，我说您这身啊，比哪身都强。 我看也不灵。走 走， 去，谁说走啊？谁也不许走啊！四爷， 嗯， 你刚才怎么说的来着？ 好好伺候四爷，四爷好多照应，叫声四爷。 四爷， 嗯， 跟八爷赔个罪，求八爷明儿个陪着四爷回头来，说，说下次不敢了。 哎呦，大小姐，小心点儿，你别烫着。 四爷，您瞧，小翠儿朝您飞眼儿呢。 哟， 怎么，小东西看上我了？ 你别擦了，死活贱种，不是人揍的。 你看着这个没有啊？大爷，我有的是洋钱，可就凭你，一个子儿也不给。这个给三姑娘盘子， 谢四爷。 这个给外边， 谢四爷。 这好好的一身衣裳算是毁了。福生， 哎， 走回旅馆。 四爷再来呀。 我来。 黑三儿 过来。 黑三儿，你别打他，一天打他就不怨他。这孩子再挨不得打了啊！ 去你臭婊 子！开门呐，黑三儿，我孩子在里边呢！开门，开门呀！ 黑三儿，黑三儿，黑三儿，外面有人找你！ 开门，黑三儿！ 谁找我？ 说是旅馆来的人。 干什么？ 说金八爷找您有事儿。 你出来！出来！这一次我先饶了你。外面有住客，你见客去。哼啊，你今天晚上要是再挂不上课，明天甭见了，听见了吗？去，把眼泪给他擦擦，见客去。 我说道， 哎，三姑娘，你快出去吧，瘸子可等急了，你快出去见见他吧。 这叫什么日子？你打吧，你打吧，你今天要是不打死我，你就不是你爸爸揍的。这谁呀？ 三姑娘啊，翠喜，她男人正打她呢。翠喜也是苦命，她丈夫娶了她就招上脏病瘸了，两个儿子生下来就瞎了眼，还有一个老婆婆瘫在床上，就靠着她在这儿弄俩钱养活一大家的人。 我跟你回去，我跟你回去，回去咱们就散，这日子没法过。 姐姐，你孩子睡着了？ 睡着了，今天一个人在我这屋里睡吧，省得我在这儿挤。半夜了，你多盖点被子，别冻着。明天再说明天的。落到这个地方，再生了病，就更没人疼了。 姐姐， 我走了，明天一大清早我就来看你。我先回去了。 姐姐， 我先回去了。 姐姐。 你一个人先睡吧。 听众朋友，您刚刚欣赏到的是北京人艺的剧本朗读《日出》的精彩片段，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是听听唐耳朵。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做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